爸爸从小就在教会，可以说是在教会长大，因为他们当时的教会的土地是他阿祖捐的，就在他们家隔壁，所以爸爸从小就在教会，大概教堂就是他们玩的地方，所以爸爸从小就在教会这样长大。那所以爸爸很喜欢唱诗歌，所以爸爸台语诗歌大概可以背30几首。那爸爸也对圣经，他也会读圣经，对圣经熟，所以爸爸常常那个祷告的时候，他最喜欢祷告之前先背一节经节，他常常背腓立比书4:6，讲一概无得挂路，读到万书，用祈祷、恳求、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在伫上帝。7讲，就上帝的平安跨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他很喜欢这首这一段经节，他是觉得他都不用什么挂虑，他把所有的都交给神。但是他又常常说，爱神嘛得爱人啦，就是讲要靠上帝，也要靠人啦。所以他的信仰，他的生命里面是常常是很冲突的，这是我的感觉。他就一直很冲突，尤其所以当爸爸到最后在医院的时候，他大概已经知道他自己没什么能力了，因为他真的只能躺在床上，连起床都没办法，吃东西都还要喂食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很恐惧很害怕，他常常晚上常常做噩梦，他大概10点11点他就没办法睡觉，他就 这多久以前？ 大概住院那个段时间 是多久？ 就去年6月7月的时候，就是在安宁病房那段时间，他大概每天都这样，都一定已经有吃安眠药，也有贴那个鸦片的，但是他睡觉的时候还没办法睡，都还要再点一个药剂。我看那个药剂是说有跳舞症的人在滴的，就 镇静剂，就是镇静剂， 应该是另外一种，对对，就滴在舌下，嘿。从1滴2滴滴到5滴，所以那个时候只要他睡不着，甚至有时候滴完了，因为护士说最多只能滴5滴，滴完了他还不见得会安静下来，我就会跟他祷告，但是就发现当他祷告完以后他就会安静下来，他就会睡。但是我就在思考说，到底怎么样帮助爸爸啊？就有一天他那一天特别的一直有状况，一直觉得他一直跟我说前面那个灯要关掉，我说那个灯就不能关啊，就是那个逃生红哥有一个，我说那个灯就不能关，他就说我那个灯要关掉，那个药剂也已经点了，那他还是一直就是你不让你睡啊，我就一只手按着他的时候啊，我就一直跟他祷告，之前向我祷告以后他就会安静，但是那一天他就一直说他我这个当当吼不在条班啦，你那个火吼，那火吼，你个搞我用花，就觉得啊那个灯在那里就。我就把窗帘把它拉过来遮住，但是他还是因为还是会透过，他还是说啊，等一趴会的底下那个东西啊，我才会想说，因为后来我就跟他祷告的时候，我有把它录下来。我那一天跟他做那个祷告以后，因为那是我看一下时间是7月23号，我们是7月25号就出院。他隔天的精神就变很好。我原本是以为他是要回家， 很高兴。但是我这一段时间因为在预备嘛，我就在看之前录下来的一些影片，我发现说那一个带跟爸爸那个祷告，他那个认罪的祷告，应该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。因为从出院25号出院以后，回到我们家的第三天，他一大早就开始起来唱歌了，而且那个声音就很洪亮。嗯，他开始之后就会慢吃的东西也慢慢多，可以吃的比较多。啊，我记得8月8号，因为是父亲节，我就买了蛋糕。我就说：“爸，今天父亲节，给你庆祝一下。”他就说：“我要起来，我要起来吃。”我说：“你已经2个多月没有下床了，你我还是在床上吃好了。”他就说他要上起来，那我就真的就跟外来还有叫我儿子，我怕他真的脚没力气，我就请儿子，然后我们就真的他真的慢慢就走到餐桌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就在餐桌上吃那个蛋糕。之后爸爸就一天比一天好，他可以推着四脚就绕着我们的客厅，我们的客厅也还蛮大的，他绕着我们客厅可以绕三圈，而且是一边走路一边唱诗歌。我就那段时间就跟爸爸是最好很多的沟通。那我早上会跟爸爸泡茶，啊，他就开始跟我谈他小时候的事情，所以很多小时候的事情都是在那一段时间。因为爸爸说他要我赶快， 去年 大概是8月到9月，就到那一段时间就跟他谈，爸爸就开始预备他告别式，告别式要讲故人泪历，他就开始讲他的一生，他的就开始让我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，自己他就开始做预备。所以那一段时间他就开始，连他之后告别式要怎么进行，他的诗歌要唱哪一首都是他自己选的。所以那一段时间就一直到很好，就我到中秋节那一天，中秋节就有几个姐妹来看爸爸，啊，其中有一个姐妹，因为她爸爸也差不多2年前才回天家，啊，因为她跟她爸爸的关系很好，她来看爸爸的时候就一直把我爸爸当她的爸爸，就一直说，哦，我爸爸以前对我多好啊，怎么我去哪里，她爸爸都带着我，而且去宴客啊，她爸爸一定带着她。我听到这个东西，我的心哈，我就觉得我就好像那个玻璃心脆掉了，因为从小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痛，就是小时候爸爸去乡下有一些宴客的时候，爸爸会带二姐。我记得有一个，他好像是同一个月上一次才带二姐，那很短的时间，我就一直跟爸爸说，上次你才带二姐，这一次要带我。爸爸就说等你长大一点，等你长大一点再带你。但是之后我从来没有被带过去参加宴客，因为之后就变成弟弟了。所以当我听到这个姐妹在讲她的爸爸多疼她，都带她去，我之后我那天心情开始非常不好。之后好长一段时间，我就开始想，爸爸妈妈都不爱我，我那个爸爸妈妈不爱我，那个东西就一直把我抓住。我开始想，我小时候妈妈要把我送人，啊，我跟二姐吵架，爸爸打二姐一下，不可能就打我10下，我就整个头脑里面都是这种东西，我没有办法再看爸爸。我每个早上要去跟爸爸打，我早上起来会去跟爸爸打招呼，但是我好像进他的房间都很痛苦，我都要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帮助我可以进得了这个房间。但是我进去跟爸爸讲一下，我就出来了，我就说，爸，我很忙，我要去工作。其实我就算没有忙，我都没有办法，我觉得我待在那个房间我就快窒息了。但是也因为大概是我的表现吧，爸爸那一段时间 他也起不了床，他也就变成没有喜乐，也没有唱歌。但是我很清楚爸爸的这样的改变是我的关心，但是我就是一直没有办法。我觉得我一直祷告啊，我觉得我来聚会的时候，我也会也把这些也请大家为我祷告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都很清楚，我要原谅爸爸。那我也原谅了啊，我也祷告说主啊，我要原谅爸爸，因为爸爸，我也跟爸爸有一件事情也跟爸爸吵起来，我就跟爸爸说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小时候常打我。你跟他说啊，你都较歹啊。那个可怕呀！啊，想对呀、啊，打我是我比较我可怕呀。但是为什么我这个东西我过不去，我就一直在祷告。就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圣灵带领我去思考。我去看到那个约瑟被他的哥哥骂之后，爸爸过世。哥哥来找他，因为哥哥害怕约瑟会报复。那个时候约瑟就讲了一句话说，我记得我要把它写下来，就 你们对我的意思是坏的、 哎、对，你们对我的意思是坏的，但是这是神的意思， 神的美意， 神的美意。所以我就想到说，对，爸爸当时也因为他会打我，真的是我有比较坏，至少是我有比较坏。但是我想了一下，我有两个姐姐，两个弟弟。虽然那时候妈妈都觉得我是多的，我常常跟妈妈说，要是没有我怎么会生两个儿子，因为爸爸就是妈妈他们都喜欢就是比较重男轻女。但是我在那一段时间我就一直想起爸爸妈妈不爱我，但是我当我去想要说约瑟的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我好像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临到我，当时会有这种状况，我会在那个家是不被看重的，好像也有神的美意。我这样想之后，因为后面那一段有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当约瑟这样，他就用好话去跟他的兄弟们讲。我看到这一句，我就觉得我也要。我就去跟爸爸，我就用真的跟爸爸说，爸，我知影吼，我真正较歹啊，所以你就会甲我拍啊，真正是我较歹啊，爸爸我原谅你啊，你嘛爱原谅我，有阵吼较歹啊，拢惹你生气。爸爸甲我讲，我足听你的呢，我你要看我若住院吼，拢同爱你来甲我讲。他说他住院最喜欢我去顾他，因为你有信仰，因为你可以带给我安慰，你当我不舒服的时候你为我祷告我就得帮助。我觉得这就是好像是神在我生命里面要我做的。我就跟爸爸抱起来，我觉得我们妇女没有那么亲过，因为我们这一代根本很，我就抱着爸爸哭，我们两个人就拥抱而哭。从此之后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就又恢复了。所以我就再去想说，为什么爸爸其实在安宁病房，就医生说应该出不了安宁病房了，我们那时候家人也都觉得他大概他的生命就到那个时候了，为什么爸爸还会好起来又可以来到我们家。我觉得神就是要医治我这个伤害，因为那时候真的，当医生说爸爸可以出院，要是没有再发高烧，因为爸爸那时候发高烧都到41度、42度，啊，爸爸说要是在没有发烧的时候，在10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但是我就觉得，怎么可能？ 那我出院的话，爸爸要去哪里？我就跟弟弟商量。弟弟说，就到二林护理之家。但是爸爸一听到说要去护理之家，他就说我不要去。我说那你不要去，去哪里？要可那我来去我家好吗？爸爸说通年马后问那些来我家。我说那我们来祷告，因为要到我家来一定要怎么样？要外劳，十天要请到外劳，而且要怎么样？爸爸已经没有办法住，我们家住二楼，没有办法下楼梯，一定要有医生可以到家里来看诊。所以我就祷告，我就列了五项，就是说，第一要我的先生小孩同意，第二要有医生到家里来看，来看病，第三我要弟弟同意，还要有病床，电动床，还要外劳，好，我就用把这五样放在祷告中，多奇妙，两天解决了四样，只剩下我弟弟。弟弟不同意，弟弟说你想的太多了，你以为照顾爸爸都容易啊，你不要带去了，带到新庄带去了没三天就跟我说你要带回来了。我觉得弟弟考虑的比较周到，但是我就跟弟弟说好，那就你也思考，因为爸爸不去外了，不去去护理之家、哦、到时候爸爸住不下去，那你也很麻烦啊。我也好好考虑，我也好好祷告，因为以前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没有想到说要照顾爸爸其实真的很不容易。可能而且医生说，因为爸爸是食物腺癌，食物腺癌在年长的人身上，他的那个细胞的活跃是比较缓慢的，他有可能很快，因为爸爸那时候爸爸的肾脏走肾已经被癌细胞所那个阻塞，所以他的走肾已经没办法，输尿管整个都是阻塞的，所以有可能感染发烧感染就走了，也有可能一两年。所以我听到一两年，我也觉得我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，我到底能不能挨一两年。所以我就一直祷告，我就想说那就看神怎么带。就在出院的前三天，弟弟就跟我说，三姐谢谢你，我觉得想一想，我觉得要是你真的愿意带爸爸去的话，我会很谢谢你。所以弟弟同意了，所以我们就把弟弟带来。他就爸爸说来这里就大概就十个月都很平稳，而且爸爸的那个吗啡十个月没有增加，同样半个小时一次吃两星期，从五月底才开始发高烧，然后开始有症状出来。那个时候开始发烧的时候，连续都烧到四十几度，其实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就打电话跟护理师讨论说是不是要送医院还是要怎么处置。那医生跟我说可以住院检查看是什么原因啊，但是后面他又跟我说，但是有必要检查让阿伯受检查的折磨吗？我想说那也对啊，你检查什么原因有什么作用？所以我就知道说哦，不必再做任何检查，就照着我神原本给我的，就是在家做安宁照顾。所以就爸爸只要烧到四十几度，他就全身颤抖，他大概会有二十分钟才会慢慢缓和下来。那我就一直祷告，好像圣灵就让我有一个智慧，因为他有一个发烧的塞剂，他是写三十，他是我因为我们在医院的时候要出院，他就有做卫教，那个塞剂是三十八度以后才塞。那之后呢，就变成爸爸只要在喊说他很冷，我就塞。塞了之后，爸爸就不会没有超过三十八度，最多好像一次到三十八度半， 就退下来了。我后来就发现，哎，这样可以延缓爸爸的不舒服，所以就用这样的模式，到爸爸就从五月底，所以六月初的时候，因为常常发高烧，医生跟我说应该不会超过六月，所以当爸爸又超过七月的时候，我好像心里又开始到底好像上帝在跟我玩多迷藏还是怎么样，我到底，我就跟神说我要学什么功课，因为眼看着爸爸的状况已经很不好，为什么又七月份又好像又好一点。后来因为我在爸爸不舒服那一段时间，我开始会去想爸爸到底是会什么时候走，我很担心爸爸晚上走。我从小就有一个很大的害怕，我很怕死人，我很结了婚了哦，以前中华路那时候后面这边因为还比较车子比较少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，以前那边常常过世的人会在那边搭棚子，我只要看到有人搭棚子，我一定不会从那里过，我一定绕一圈。所以我就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祷告。我是那跟修恩说，修恩还跟我说，到时候你跟我讲，我可以过去帮你。我也跟那姐妹，但是我又想说，要是半夜呢？半夜我不可能叫人呐、啊。但是就当我害怕的时候，我就祷告；害怕的时候祷告。哎，就又过了七月，又到了八月，真的。爸爸就在半夜三点十二分走的，但是我这一次我竟然没有害怕，而且当我把爸爸大体接回南部，在车上，爸爸就礼拜天的早上，爸爸就放在我的旁边，我没有害怕，因为我记得我阿嬷过世的时候，我都还很害怕。可是爸爸在我旁边，就放在我旁边，我没有害怕，我的心里就好像是就一首诗歌，就爸爸很喜欢的那一首诗歌，就是我的心大欢喜，住在我身边，虽然在世界那阵在听，我就那一首诗歌重复着在我的心里，我就不害怕，而且常常我就会看着说爸爸就在这里，爸爸虽然他的身体，但是他的灵魂已经在天上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当阿丹告诉我说要来分享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就是神的爱，我好像真的要把它分享出来。他也让我在预备这段时间，我更多的去思考爸爸来这段时间跟爸爸的相处，我觉得真的是充满了感恩，让我心里真的神医治了我那个心中那种不被爱，我觉得爸爸妈妈不爱我，我现在真的充满，其实爸爸妈妈是爱我的，我好像真的被撒旦骗了六十年，我今天知道说不只是爸爸妈妈，主耶稣是爱我的，所以他让我把爸爸接来，这一段时间让我真的去感受到神的爱，也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。好，我的分享到这里。 温内姐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，你说那个你爸爸在这一年过程之中，你觉得他的信仰更确认，是不是？ 对，他的信仰原本他就是一直觉得爱要有上帝，但是人也要尽他自己的本分，但是在他真的很软弱的时候，他发现人真的没办法做什么，他已经没能力，他没办法做什么，他只能靠着神。所以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心里的那种就有平安。我觉得我从爸爸的平安，他每次就有时候看到他已经不舒服，我问他说：“爸，啊，你会艰苦不？没啦。” 他自己想。 嘿，又讲没啦。嗯。啊，你有平安无？平安呐、啊！我啊，爸，耶稣听你，伊就讲耶稣听我，哈、啊，诶，耶稣听我，所以我觉得伊的心，他是真的感受到神爱他。我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大的缺据，所以我会觉得爸爸一定在耶稣那里，因为我有缺据，若不是耶稣在他心里，他没有这种平安，所以我才会说以前爸爸都虽然他 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， 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所以我说我才会说先讲一个爸爸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像不像我们也从小就在就信主，但是我们常常是信归信啊，祷告归祷告啊，但是真的是有所交托吗？没有，常常是说得到做不到。但是在爸爸最后这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我真的看见爸爸的生命里面看到他那个单纯。神说要回转向小孩，就爸爸就像回转向小孩那种单纯，因为爸爸以前是很凶的，大姐都嘛讲阮爸爸是不能招不了的。 什么意思？ 日本的没有 退回去日本的， 因为以前我们就说日本的很凶， 日本人的代表。 日本人很凶。 但是我们说是替日本人做事了，那个真的是很那个。 所以是这个这种东西，我就觉得是，所以我在思考这样，我昨天因为我今天想说因为我预备了爸爸告别式的那些照片，秀燕姐跟我说她可以放的时候，我就昨天我有在找几个影片，就是说那个我在医院的时候，爸爸那时候一直会有吵闹，孩子睡不好的时候，我跟他的一个祷告，我觉得那个祷告就看见爸爸的那个生命的改变。看那个这篇对，好， 要关的吗？ 这个可以关， 对对，应该是。 他几岁？ 爸爸89。哦， 没有声音。 就是像这大大我就放袂落， 啥物大放袂落？ 啊，对，这大，这盘会，这盘会这唔知要安怎处理，因为这哦，这是最大个的大大啦。 啊，主要是拢替咱担呢。 替咱担个。 啊，你 爱 放红担啊？红担要挖靠住，啊，搁家己担。 那是要先过万万苦，万万辛苦，都只这么大，都真正哦，无法度通带得起啊。 啊，恁带不起，所以恁带放给耶稣 担。哦，是耶稣啊，我这担担要放给你，我求你带去啊，求你过手这担担，好了，我来担。 来 帮我做牙刷。哦，我帮我做牙刷，打，是不是叫你过手哦？过手是我借借，嗯， 是。 嗯，我做一下，我打打，我做了。 当中没搞好做啊。所以你下面你啊，你那是的，伊就下面你啊。啊，你有信耶稣无？ 我信耶稣。 信耶稣，耶稣就救小你。所以打唔通搁打哦，打即个打到耶稣，哦，即个说帮你打哦。 我 即个说嘛，在替你祈祷。嘛，伫遐有你陪伴厝体，要带你去到别个所在，享受永远的福气。你有信这无？ 我信。 感谢主耶稣。 说这个就是他 认罪，因为以前我跟他谈到罪，他都说， 哦， 他说那真好像罪的重担， 他没办法，哎，他没办法放下，哎，啊，之后他就，我觉得他做这个认罪，因为我以前跟他谈罪，拢讲较济罪，我来甲伊讲，咱哎，伊拢讲较济罪。 所以这是他第一，你知道他第一次， 嗨， 哇，哇，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，没有神的恩典是 啊，没有办法懂，嗨，我觉得是真的神的恩典，让他可以，而且我这样帮他，他自己又讲，不是只有我帮他祷告，是爸爸自己想讲出来的， 是。 这是出院之前，这我看是日期是7月23号。 所以他出院之后的那个平安，他之前也没 办法。嗯，没有，以前没有这样的平安。嗯。 他住你家的时候，你有？那他的意识是清醒的吗？ 都清醒的。嗯。 所以他那个时候会有想要，就是比如说让你读圣经给他，或者是什么，会有这样的欲望吗？还是你们本来就有规律在那 边？没有，没有怎么读圣经，但是他都是唱诗歌，我都是跟他唱诗歌。两个姐姐嫁给外邦，没姐夫，两个姐夫都没信主，所以他们也没去教会。啊，大弟也都没有去教会。那小弟有，因为小弟也过世了。 哦， 所以五个小孩就只剩下我不在教会里面。啊，其实是我以前也都很没有耐心呐，觉得没有耐心。所以我昨天有，我觉得是不容易。我看我刚好有找到一个，看了一下爸爸在最不舒服 这个 他那时候吞咽开始很有问题，喝水都会呛到。所以我水加那个莲藕粉，让它变成稠稠的味。 阿伯，头发很香哦，快点哦，还笑起来，阿伯笑起来。 外劳现在回 哎，对，换地方了，现在在基隆。我就说，以前我是没有耐心这样喂的。 来吞了哟， 那就 赶呗，那个吞。吞起来，阿伯， 这个是还没出院， 没有，这已经在我们家，这已经 在你们家了， 这在出院，这一个 那一张床就是你们那一个电动床 ， 我们上次 捐款哦， 这 样 哦，这个已经是七八月的时候了， 哦， 今年最后的， 哦，后来那哦， 这应该是在七月底， 哦， 已经开始装那个氧气了， 哦， 来， 那时候 已经开始 有一点昏睡了， 嗯， 只要练几 张，哦，已经 差不多了， 已经这样哈， 哎，那时候还能够。偶尔开一下眼睛， 对，偶尔看。 蹲起来，竖起来，竖起来，竖起来，竖起来哟！阿妹竖嘞，竖起来，竖起来，竖起来，啊，对，竖起来。好，好来，啊，蹲嘞，蹲嘞，啊， 阿妹， 蹲起来，蹲起来哟，蹲起来。 要， 蹲起来。 对 对对，吞起来。我立文听得懂台语。 好，就这样。因为我就只要是要看到说爸爸这个状况，他以前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这样喂的。 啊，我们周先生跟儿子这一年的过程，他们见证这整个过程，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些的分 享？我有在跟他们谈这个，但是小儿子会看见说不一样，然后觉得说阿公真的不一样，因为他也会觉得说阿公以前很凶。 我觉得你那个钟大哥愿意让你爸爸去上去一年，那也不简单， 这是很大的恩典。嗯，可以看这个。 啊，真的好，感谢神。 的太太跟他的孩子。弟弟走的时候，这个孩子才十个月。 他也有信主，就跟弟媳。 弟媳是有信主。就爸爸发烧的时候要盖这种棉被。啊，这个大姐夫，大姐夫。大姐，那个大姐，反正爸爸88岁生日，这个大小弟的两个儿子。啊，爸爸会跟妈妈讲电话，在电话里面唱歌。 平安，我无放下你。主耶稣啊，你跟我弟弟，我想，我问。大过平安啊！哦，是你给我弟弟了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照顾我欢喜。 跟妈妈祷告。先看过， 哈、真的好蒙恩哦， 哈、这个已经之后大概在后面有在加啦，但是大概七月的时候就大部分就已经做好了。 这个是我们他马上他已经把他的生死已经可以放下了，比较挂 了。他都在预备，就是爸爸一直在预备。来我这里之后，他就一直跟我。就一直在谈他告别式要怎么用啊？ 要唱哪一首歌啦？哈、 啊，所以就说爸爸，我会说爸爸已经成为一个有 有更新生命的基督徒，是因为在爸爸的生命里面看见，看见跟他之前是不一样的啊，真的是可以有，他是有平安。嗯， 在这个年纪好难 的，而且又是他，我后面啊，不要，我要，因为我有后面有传一个爸爸的癌细胞。 哦， 整个其实看一下，就是说爸爸的癌细胞是在去年接，那看知道 那个 他整个黑色的地方就都是癌细胞，而且是他的那个膀胱，他整个是射物线嘛，那个地方是最黑的，就是一般来讲，你只要转移到骨头，它是会非常疼痛的，是。我让我有机会，我在1996年的时候，有一次也是发高烧，他住院，我的隔壁刚好是个癌末的病人，就我在住院，我住了8天，在第几天他就过，就死在我隔壁。我那一天我吓到，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带我来这里啊，刚好跟他。就一直都在喊痛，一直在哭。我就说跟他儿子说，那为什么那个？他说已经剂量已经达到最高，而且2个小时才能打一次。他大概都1个多小时就开始，都大概都要哭半喊哭半个小时。那也要有一次也是爸爸住院，我故意找双人房，看比较不会吵。结果隔壁一个阿伯，也是癌症，哭到不行，所以让爸爸也经历，让我自己也经历。所以那一次是第一次，爸爸第一次经历到祷告的力量。爸爸一辈子的基督徒，自己都栽赃，他都不相信祷告有那个力量。因为他没有经历。我那一天去的时候，我进去，因为我们办到好进去，大概已经晚上6点多了，进去他就哭，等于是刚好在哭，等到时间到，医生来，护士来打针，打完以后又一次，又快到11点多，因为他就2个小时打一次，大概一个那个药效大概只能一个半小时，他大概都要，那11点多，他我就想说还要。他还要闹半哭半个小时啊！我真的，我就跟神说，就是可以的话，我不知道能不能，我就有点感动，要去为他祷告。那我就鼓起勇气，其实8点多那一次我已经想去为了，但是我没有，我不敢。但到11点那一次，我就鼓起勇气，我就去问他的女儿，他是女儿在顾，女儿跟我说：“爸爸，爸爸以前也信主哎。”他说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信主，来台湾以后好像就忙，没有说真的啊，我可以为他祷告吗？我真的为他祷告，祷告之后，整个晚上都没有哭闹。隔天早上，他的女儿来跟我说：“谢谢你，我们昨天晚上整夜好睡。”因为我爸爸那一次很严重，我们隔天就转院嘛，因为那时候是在柳营大新营的那个奇美医院，然后我们就转到彰化来，我就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，但是很确信的是那个晚上他没有再哭闹。爸，一个90几岁 的阿公一直叫妈妈，他就是找妈妈哈。所以就有那个经历之后，爸爸自己很感恩，就是说他有经历到那个癌末的那个疼痛，他在他身上没有，所以他自己就很感恩。没有哦，这个东西就是一般癌症有些会没有那么痛，但是只要他转移到骨头，因为我弟弟那时候也是转移到骨头，弟弟也是。都有疼痛，后来弟弟有化疗之后有舒缓。嗯，因为我就很感恩啊。 让我又重新再整理这段时间，让我真的觉得真的很感恩。嗯，那个神真的借着爸爸医治了我内心的那个痛，就以前就常常很莫名其妙的就有一股怒气。我觉得我先生很容易就去踩到我的地雷，他自己有时候也是莫名其妙，但是我也是觉得我莫名其妙，为什么那个就很容易觉得不被爱，我就觉得他在找茬。但是之后我发现跟爸爸和好之后，我觉得我就不再有那个东西，不再觉得，不会因为先生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就被那个怒气就被触动。嗯，我觉得神真的医治了我这个不被爱，觉得我没有被爱的这个感觉。哎， 没有气了，我们补一点气。 那边有杯子，对，本来想说你们今天去巡礼啊，累了会回来，所以买了三瓶，结果 明天很容易消掉。 对，明天可以。 还是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 好，对，好。 慧嫩姐可以，那我们就结束。 好， 你要用台语吗？ 好， 可以。 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让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，在这来分享着主你的听，因为你和爸爸会当有机会来到伫阮的家庭，虽然是我的照顾，不过真正是主你的照顾。那不是主你稳定充满伫我的心中，我真正做袂到，我可能真正会像弟弟讲的半途而废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，让我会当将主你的工完成。主啊，也感谢你，因为我确信爸爸已经到在你遐，我也确信你会疼充满在我的心中，让我更加有气力来行人生的道路。我唔知啊，摆伫我头前的是啥物，不过我确信你一定要引，你一定引带我行。主，我也感谢你，今日有你的信心甲我伫底，你帮助我讲，也帮助兄弟姊妹听，让我平平得到利益。我安尼感谢基督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 我居然全部听得懂哎！ 感谢神，感谢神， 有翻译的吗？ 感谢神，老公那个灯可以给他打开了。 听懂哦？ 听得懂，听得懂。 感谢主， 谢谢慧嫩姐。 什么？ 这瓶你有打开过吗？ 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啊。怎么样哈？ 就刚懂。 感谢主， 看到上帝的 信息，因为我这一被我一直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要我讲什么，你要让我知道我要讲什么。 很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